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国办近日发布了2016中国航天白皮书，白皮书披露我国计划在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并在火星探测计划后去探寻小行星。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规定工作。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生态红线将以此为主体进行规划。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乡镇政府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基本形成乡镇政府服务管理体制机制。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计委目前指出，各统筹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全面实施门诊按人头付费、住院按病种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会通常都会准备丰盛的食物，而孩子连续吃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很容易造成孩子消化不良，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燕达医院儿科专家建议，假期孩子的饮食应尽量按照原来的时间和规律，多样化搭配饮食，注重摄入维生素及纤维素含量高的食物，避免在吃肉类食物后再次进食高热量生冷食物，保持健康均衡饮食。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 林中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机，没有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爵士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脊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把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是因为你。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哦、oh, oh, ，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在听到了一首来自蔡佑的《我可以》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By Two 的《念念》。 雨打的滴滴，你发送那些，原来气氛能哼成歌曲，爱甜甜蜜蜜，3、4、5、6、7。沿着每一个小确幸，闭上眼，深吸氧气，唱心里，吻落在哪里动听，会决定。爱就像龙卷风一样来袭，让我的回忆 现在我的世界里，幸福的问题我全都怨你，也得不忘提醒你。 收录在了2004年发行的燕尾蝶的专辑当中，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梁静茹的这首 Love is Everything。 我还没有准备好，突然之间无法解释的奇妙感觉，阴的天，云好远，有些事都发生在我心里，再也不能假装看不见，是什么在蔓延，从眼里到指尖太明显，如果把手给你，今晚爱情会让你带我到哪里去。Love is everything。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五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艺。祝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祝艺室3159000。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协联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身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承认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不言中。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漠，大部分的时候我不够温柔。 我和幸福有个约定。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潘协庆的作词作曲， SHE 的演唱，一首非常甜蜜抒情的歌，也是 SHE 在2003年1月23日发行的新歌加精选集 Together 当中的第四首主打歌。 本来冬季是否还在飘雨，台北好天气，我好想想要今生能遇见你，之后 I believe 话不说你也知道，沉闷的世界因为有了你，一切都改变，就连隔夜的一杯廉价咖啡都变得香甜。 黄庭、林建良的填词，维里安谱曲和编曲的流行伤感的歌，他的原唱是杨宗纬，这首歌也收录在了《初爱》的专辑当中，这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这首歌曲入围了第十届的紫仲华语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年度最佳歌曲，名字叫做《忘了我》，来自杨宗纬。 就到这里，我们不再犹豫，一阵风泛起回忆。 汹涌，深呼吸，不敢让痛处泄露，想大方微笑，假装很洒脱，忍不住颤抖。追究是什么错，那么错，不堪回首。就让你临别前挥一挥手，想送给我最完美告别作，我只是观众。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窝，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无眠无休，无忧无忧。忘了我多难过，多不能接受，忘了我只要你好过就足够，忘了我，忘了我们的梦，当你想起我，我已不是我。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廊坊多云转晴，7度到-4度，首都北京阴转晴，9度到-3度，今明天津多云转晴，5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常常会面临加班熬夜等这样的情况，甚至有手机控、电脑控们控制不住的去熬夜。那介绍几种熬夜应该吃的水果，比如说苹果。由于熬夜的人很容易出现内分泌失调而便秘或者肥胖、皮肤变差等，所以呢，苹果中的大量的维生素和苹果酸能够使积存在体内的脂肪分解，可以有效的防止体态肥胖，增加血色素，使皮肤变得细腻。除此之外呢，还有杨桃、橙子、柠檬、葡萄、香蕉、龙眼、柚子，都是对熬夜的人有好处的。比如说柚子，典型的碱性食物，可以消除对神经系统造成的危害，常吃的话能够让人精力充沛，有醒脑促进记忆力的作用。好了，还是要尽量的少熬夜。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想我，多想你在我身旁，还明明不管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比较幸福，就是孙燕姿演唱的歌，由蔡健雅作曲，葛大为作词，收在了孙燕姿2014年发行的专辑《克普勒》当中。比较幸福当中渗透的爵士风情呢，浅尝了指的一种喝酒样的感觉，没有过分到训练有素而产生的廉价熟练感。一起来听。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那轻盈的脚步，不会起伏。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 Yeah. 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能被你无条件的回应。I just can't help. It's automat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就算别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I feel so warm. It's automatic.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对你无条件的回应。I just need you.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杜的《思夜》，今天再来温习到这首歌依然是满满的爱。在那年的时候我们还在读书，第一次听到阿杜的音乐磁带呢就特别的喜欢，《思夜》是他专辑当中我最爱的一首，也是 KTV 当中很多人都必点的曲目。在我们的青春里面有一种回忆就叫阿杜，他离开的那些年一直都没有忘记掉。 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打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那个 多少的等待。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迷茫，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小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是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People say the meanest thingsYeah, I've been called a dick, I've been called so many things. I know I've done some shit that I admit deserves it, but that don't mean it doesn't sting. Saw you standing outside a bar. Would have said you're beautiful, but I used that line before.Share of shallow nights, 'cause I was scared to get it right. So I was hanging with whoever, but baby, then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There's been times I gave myself to someone else, to someone lesser than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When I met you, I was treading water.And baby, I know you know I got an eye that wanders. But right now in this car that we're driving to your sister's, all I'm looking for is something that's forever. Baby, then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There've been people that I've loved before, butThey were something lesser, 'cause you love, love, love me better.Say the meanest things. Yeah, but truth be told, I don't care what they think. I got someone who is lying in my bed right next to me. Yeah, she love, love, loves me. Love, love, loves me. Whoa.Myself to someone else, to someone lesser than you. Love, love, love me.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 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乡镇政府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基本形成乡镇政府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工作。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生态红线将以此为主体进行规划。国际方面，马来西亚外交部20日召见了朝鲜驻马大使，称不满其先前对马方调查金正男遇害一事的指责。马方已召回驻朝鲜大使协助调查，朝方随后称马方行为不公正，不信任马方调查。当地时间2月20日，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生里氏5.0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有明显的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春节后，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喝酒过量、暴饮暴食造成的。其次，外出受寒、生活节奏打乱、忘记服药等因素也加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燕达医院神经内科提醒各位听友，40岁以后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在节日前后应警惕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先兆，及早发现和治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3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我还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paré algo de cena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ir 块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 有广告，只看热闹的街，太阳晒得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 I say say 你男友觉得 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阅读我下一个画面，我想去冒险，不管一路多危险，那那那那那，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真心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的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那那那那那，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放纵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月月流星也看过这一天，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啦啦啦啦啦，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放纵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语言流星月看过这一天，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我还要飞，飞得很高很远，在我的世界，看吧爹你不怕不后退，闭上双眼许一个心愿，勇敢向前梦不会碎，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放纵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语言流星也看过这一天，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我要飞，飞得很高很高，在我的世界，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好的，在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预言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地活在那个有你的角落，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 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普通，也许却拥有落幕的黑白世界。生命中所有的路口却不是尽头，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 作为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新手，关喆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仅有一首《想你的夜》为人熟知的关喆呢，也没有以此曲亮相，只是不死心的在这首《如果分开我也爱你》的开头画蛇添足的加了一句《想你的夜》，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的梗而让现场的观众而不买账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爱情不是人猜来猜去，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得彻底，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冷静冷静也许真的无法再继续，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给个理由，找个不分开的回忆。 树之美，修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Goodbye, I know this time doesn't goodbye, 这是最 perfect 的摊牌，情歌开心唱到最后一排，要恢复的很快，却还要勇敢的澎湃，一个人自由自在。 This time I'll see you. goodbye。 我来渐渐靠过来，由不得我们人气真空白。 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最初的信仰》，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也是抗日电视剧《战狼》的主题曲和电视剧《向着胜利前进》的片头曲。这首歌的节奏感呢也是特别的十足，还有它的这个鼓点和键盘的交融，还有它的融合呢都大气，冲击力特别好，沙宝亮温文儒雅的形象瞬间被击破。 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部落的太阳，为了最初的信仰，在我的战场，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就算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在我的肩上点亮，我知道那是正义的锋芒，我知道那是自信的力量。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 词，徐浩的谱曲，收录在谢安琪2013年的9月20号发行的国语专辑《谢安琪》当中，也是偶像剧《我爱你爱你爱我》的片尾曲。 我身着泡泡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

在电影的演出方面呢，张学友在他的演艺生涯的早期，大多数的电影人呢都或多或少的扮演过小角色，但是他饰演的人物呢不少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次获得了港台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的男配角提名，并且在1989年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以及1990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奖。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离开你七天。 离开你的头一天，不太习惯没人管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打发多的时间，有点后悔分手话说的太绝。离开你的第二天，整晚泡在小酒馆找新鲜，寂寞的男人女人互相安慰，没人在乎到了明天谁是谁，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伤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毕不了业，趁年老又好久不见约了几天，听听别人怎么赚钱怎么消遣，喝吐吃饱卡拉 OK 不爽不归，梦回想起不见好像有三天，离开你的第四天，找不到人陪我再疯一夜，才发觉自己朋友少得可怜，关在家里一晚上抽半条烟，离开你的第五天，压抑不了像浪潮的思念，开着车在你门外不停兜圈，直到天亮才惊觉我多狼狈，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毕不了业，白的头发红的眼睛胡渣满面，相爱相恋每个画面历历重演，就像昏迷看到一瞬经过眼前，清楚记得和你分别一个天，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人像老了几岁，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心只受了几岁，如果你肯慢慢了解，我的爱变了，变得更真更坚决，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毕不了业，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毕不了业， 因为你零零散散

佳慧，27届的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出道20年，终于以最佳新人走到最佳歌后。接下来听到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完整的把彭佳慧的声线优势展现了出来。高潮部分呢，彻底击垮了一个人心里的防线，嗓音通透，技巧成熟，实现了梦想的道路上面坚持了20年，着实不容易，佩服这种坚韧的人。来听到《走在红毯那一天》。 算一算时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我还继续苦守寒窑，一等18年。事情没有用，我了解，我不想人老珠黄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脸，微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带上幸福的结，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 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我对天空说》，拜拜，明天见。 记忆原来都堆在云里了，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所以每一次想起你，雨就落下来了。